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8，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举办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交流接塑集办实践经验；西城区明年将打造数字中轴和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朝阳区明年计划新增学位4980个，并将引入11学校等优质教育资源；昌平实施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实现清华附小二期、回南北路等多个项目开复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明年西城区将力争完成14处已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实现第二批文物活化项目签约，讲好中轴线故事，打造数字中轴，并打造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从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朝阳区在2022年将新增各类学位共计4980个，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建设，并将引入重点中学北京市11学校，同时实施科技赋能、家校协作、教师关爱等7项双减举措。明年朝阳区将新增的学位中包括学前学位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00个。未来3年，朝阳区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1址，增加学位9560个，缓解学位供给不充分、布局不均衡的矛盾。十四五期间，朝阳区将继续发展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新增学前教育学位1.2万个，适龄儿童入园率保持在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同时，新建改扩建19所中小学，增加学位2.1万个。昌平深入实施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通过紧抓教育和交通两大攻坚行动，实现清华附小二期、回南北路等多个项目开复工，促进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南部场馆等多个项目建成投用，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更高水平迈进。同时，昌平深化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用好城市会客厅、回天两张网等共治共享阵地，强化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拓展回天城市大脑应用场景，形成更多可推广的大型社区治理经验。由昌平区回龙观街道联合回龙观社区网编著的《话说回龙观》一书昨天首发。书籍用400幅漫画讲述了回龙观名称的起源、古代碑文的记录、区域的考古发现、民间流传的故事、老一代回龙观人的口述回忆，也记录了新一代回龙观人奋斗成长的足迹。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北京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今天上午在市政服务管理局正式召开，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你好杨帆。 你好赵龙。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论坛现场的情况。 好的，那这次论坛呢，也是时值北京接塑集办实施3周年之际，固化治理效果、发布改革成效的一次机会。那这次论坛呢，比较重磅的是北京市接塑集办改革报告的出炉。那么报告显示呢，12345热线3年累计受理群众来电3000多万件，诉求的解决率呢，是从53%提升到86%，满意率呢，从65%提升到92%。那么3年来呢，以市民热线为倾听渠道，全市是整合了64条热线，统一的 并入了12345，全年365天7×24小时的快速受理这个群众的来电。那么全市16区343个街乡镇、65家市级部门和49家承担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呢，也是全部接入了热线平台。那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的这个三率作为核心指标，同时呢，赋予解决率和满意率更高的权重。那今年9月24号呢，北京市接诉急办工作条例颁布实施，接诉急办改革呢进入到了法治化的一个发展轨道，这也是一部具有这个首都特色的地方法规，处理了改革和立法的关系。那三年中呢，全市30个人口多、面积大、城乡问题交织的治理类街乡镇已经有16个达标退出，累计完成清单事项1265个，并用补助资金呢是精准实施了700多项小微提升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那么今年呢，为了推进接诉急办、未诉先办呢，每月一提是重点针对12类主题、27个问题展开了专项治理。那27个问题呢，全年是共设定了603项工作任务，截至11月20号呢，市级单位是已经完成了570项，出台了105项政策，占全年拟出台政策法规的9.5%。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也能够全部完成。那明年呢，每月一提还将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家装电梯、物业服务不规范、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等17个痛点问题，打造更好的首都治理环境。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龙。 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嗯，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84年12月19号，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声明决定于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19号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于20号0点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2003年12月19号，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落实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科学人才观，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2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4年12月1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印发2004到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纲要指出，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来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今天的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趋势还是不错的。今天上午呢，太阳光照比较好，风力也不大，气温上升啊也比较快。从12点的资料来看呢，大部分地区气温都上升到了5-6度，比早上最低气温-6-7度啊，上升了10度还要多。下午呢，气温还能继续上升啊2-3度，所以呢，今天最高气温上升到9度左右，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啊，下午的天气啊，应该说啊，比较适宜开窗通风，安排晒晒太阳等一些户外活动。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是以晴为主，气温呢会逐渐下降。目前来看呢，明天早上7点前后啊，气温是最低的时段，预报最低气温呢，平原地区-5度，山区呢-5度到-7度，这个时段呢也正好是上班上学的时段，所以啊，提醒明天早上上班上学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下周的天气啊，下周三、下周四天空云量会比较多一些，其他几天呢，疫情为主，